老鼠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老鼠咪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我搞嗰件女之余，即系我又要搵又要搵佢做饭盒之余咧，都要讲下呢、這个咩话 ？Mary 啊 ，Mary 啦，即系 Mary。其实我简短啲介绍下先啦。Mary 咧就系我哋有两，我哋有几位网友都试过噶啦， 系 即系轮奸嚟噶，话俾你听， 系 即系其实轮奸之余仲要翻桌嘅。咁啊，阿大迪啦。阿朗尼啦，其实阿朗尼呢次系翻桌嘅。 系 咁 ，Mary 系呢个女呢、這個、女仔系咩嚟咧？因为佢就会着情趣内衣， 系 同你去玩嘅。OK， 有玩具嘅， 啊有武器嘅， 系 有架餐嘅， 系 咁其实喺神咩改讲过咧，以前讲过啦。吓咁呢次咧，阿朗尼咧就同我哋唱机啦。咁阿朗尼有亦都系第二次约呢个叫 Mary 噶啦，啱啱改名啦，个名你俾噶以前，啊，即系次次咧都系我 咁都要搵啲俾我帮你改下嘅， 啱啊叫 Mary 啦。咁咧阿大迪都讲过，大迪就同我讲话，阿 Mary 咧就会着呢个情趣内衣， 情趣内衣。 咁咧我就有概念，但系点玩法咧，我就完全冇概念嘅，因为我估到噶， 系 咪好纯纯套咁咯， 系 即系买菜啊， 系 啊嗰个视频咁咯，我估计系咁样嘅啫，系咪先？咁咧就但系呢次咧，同阿朗尼一齐走咧，咁阿朗尼就将成套嘢 讲 玩嘅过程就讲晒俾我听啦， 系 咁样咁當然啦，我最叻出賣朋友㗎嘛，我就攞家攞出嚟大家分享 㗎。好彩我冇同你去玩嘅，如果唔係我可能俾你出賣話俾你聽。 唔出奇，我緊會㗎，如果你讓我玩我緊會，但我可能唔好咩，即係講返啲正經嘢先。即係正經嘢㗎。阿朗尼呢就嗰日呢咁走嗰時候就同我講點樣玩呢。咁我哋已經係即係其實喺個卡拉 OK 嗰度即係個 K 場嗰度呢。呢、這個 Mary 咧已經好搶姜噶啦， 係 咁咧成日伸隻手咧，就喺阿朗尼件衫入邊， 係 就尋寶，尋啊係啦，係撫慰佢， 係 啊極度撫慰，極度撫慰咁樣喺度摸佢又摸阿朗尼個波，你知阿朗尼都係一個肥仔嚟噶， 係 肥仔梗有波噶嘛， 係 咁啊喺度玩弄。阿朗尼 扣俾 嗰两粒乳头啦， 双峰嗰粒红梅啊， 喺度摸佢咯。咁啊，已经系即系喺个机场咧，已经好捻好捻交颈噶。 扑街双峰红梅呢啲形容女人，即系一班形容佬嚟啊！真系扑街咯，以后都唔好攞呢啲形容词啊！继续啊， 即系已经系咧喺度交颈前面噶啦。 啊， 我已经好好一只烟银啫，即系我哋玩唔玩啤牌，佢又唔捻柒好捻你。我哋玩唔玩鳄鱼嘅又唔揾车啊！车轮 就照打啊，山就照爬。 系啦，咁照即系系咁啊，喺度黐到好似个黏咁啦，嗰啲已经好啦眼冤噶啦。咁唔捻紧要啦。咁样呢、這个就我亲眼见嘅啦。我亲眼见唔到咧，就由阿朗尼就话翻俾我听。 系。 咁当日我哋走啦咁样。咁啊，因为我哋走咧就一定系坐个我哋包车走噶嘛。咁啊，咁啊，我哋由沙井 啊。 翻去福田咧，即系通常都系成个钟头嘅车程嘅。喺呢个车程咧，其实每次咧，我做节目咧就喺呢个时候攞赛后报告噶。咁啊， 我哋唔系坐低去食嘢嗰阵时攞嘅。 食嘢就已经讲捻晒噶啦。 系 啊，咁啊讲其他嘢噶啦。 系 嗱，因为讲下我食嘢一下，或者下个礼拜讲下食嘢，我哋系点样噶。 系 咁啊，佢倾倾阿朗尼就话，咁啊，因为阿朗尼系第二次搵呢件女嘅，我 话 喂。喂，呢件你玩架餐啫，有乜可能令你玩两次咧？ 吓， 咁啊，即系其实我觉得， 喂，但系佢两次架餐都一样 嘅，一样，差唔多咯，差唔多。咁啊，所以阿朗尼就将佢个过程讲咗俾你听。佢讲完俾我听之后，因为我唔好中意嗰个女仔噶，嗰个样嘅其实，因为佢唔系我杯茶，佢唔系唔靓女， 有冇相噶其实？ 要 加微信啊。 我有加微信啊！我冇揾过佢，所以我唔知边系佢。 一阵咪后你俾我睇下 吓。唔系我应该问阿朗尼，但系可以攞翻，因为我自己有佢微信嘅，但系我唔知边个系佢啊。 系 因为佢冇贴相啊，好似 系 咁我唔知啦。 咁可能有啲相我喺微信度嘅，但係我冇留意啦。咁阿朗尼話：喂，呢件佢話，咁我哋一坐低架車度，阿朗尼就話：呢件我嗰件女，呢件旅遊其實某程度應該喺東莞咧做過桑拿， 唔出奇啊！ 啊，佢話：點解你咁屎眼都瀨埋你啊？啊，咁佢係唔係我唔知啊，佢真係咁樣講嘅啊。啊，咁就話知唔知牛哥點樣玩？點樣玩啊？我話：喂，我點玩嘅？ 啊， 咁阿朗尼話：嗱，咁我哋一齊沖涼啦，同阿 Mary 一齊沖涼，我話我哋食完玩完卡拉 OK 啦，食完宵夜啦，咁跟住就上房啦，咁上房咧就一齊沖涼啦，咁沖完涼之後咧，即係嗰條女已經喺度幫阿朗尼全身 洗乾淨， 洗得乾乾淨，擎乾水啦，咁即係有個擎乾水嘅時間，即係洗乾淨擎乾水嘅時間， 點樣 一沖完涼？Mary 就叫阿朗尼唔好出嚟，你喺个 浴室 度点样打飞机先啦？佢就咁讲啦，就系你啊嘛，唔好出嚟，我叫你出嚟先至出嚟。 系， 哇！你话即系你成日幻想话，如果你系一个客，嗰条女话屌你老，佢其实唔止第一次噶啦嘛，即系呢系第二次已经可能同第一次有少少唔同。 系， 有咁呢一次系点样咧？咁佢话嗱，你唔好出嚟先，你唔出嚟，我叫你出嚟先出嚟。咁你譬如你幻想话你自己当时系咁嘅环境，你就知道佢一定会穿着情趣内衣嘅。 系 啊，即系点样讲咧？ 佢制造到个气氛出嚟嘅。 嗱，我 即系啲神秘感。 你知啦，我哋去唱机 啊。 其实你唔知唔知嘅啦。诶，我你知唔知道啦？ 讲啦。 咁我哋唱机咧，咁咧啲女系通常着一件衫。 啊， 我哋落街咧，佢会换一件衫噶嘛。 啊， 好似系游议员咁样噶嘛。 啊，游议员 系啊， 关游议员咩事？ 系啊，佢游议员系晏昼着一件，立法会见一件，跟住见记者着一件噶， 系咩？ 系啊， 我以为佢喺嗰度做添， 放工就着一件噶啦，收工翻工着一件，放工着一件，咁好似游议员咁样噶嘛，咁样神秀都系咁样噶，咁啊佢哋翻工系着条裙嘅，咁咧譬如你嗌佢出去食宵夜或者佢放工咧，佢可能会着翻条裙，你两件一条裙，或者系另外一 佢条裤嘅， 啊，着翻自己啲衫，咁啊，因为佢公司而家有时规矩，一定着黑色衫啊，着红色衫噶嘛，咁佢一定着翻便服嘅，咁啊过嚟，所以一定系两件衫，咁啊呢次咧，阿 Mary 咧就喺我哋嗌换衫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埋单嘅时候咧，佢换衫啊，佢已经攞咗一个袋啊，攞咗个嗰啲紙袋，即係上次我咪咁講嘅，阿朗尼嗰次嘅，唔係朗尼，阿大的嗰次又點講咧？阿大的係喺酒店等阿 Mary 翻屋企攞架餐嘅，你記唔記得我咁講嘅？咁呢次唔係啦，呢次 大定架餐出街， 帶埋架餐出街， 拎個麻包袋嘅咯， 係啊。咁帶埋架餐，咁我哋食宵夜啦，咁食完嗰啲唔撚食你啦，跟住去到啦，喺。 唔係，我想知道食宵夜嘅時候，佢袋住架餐嘅。 係啊，攞埋嗰袋架餐。 喂，如果下一次你哋有機會，即係再有啲朋友再坐呢個女仔嘅時候咧，即係坐 Mary 嘅時候，你會唔會當場叫拎啲架餐嚟睇下咧？ 我想拍埋片添。 啊， 拍埋片添 啊。啊， 我諗緊 啊， 俾多啲錢咯，睇下佢制唔制 啊。 啊，誒呢啲題外話。 O K。 好啦，講翻喺浴室裏邊。 係。 咁啊，阿 Mary 就叫阿朗嚟，唔好出嚟住 啊。 你擎乾水等我，咁、 啊、 我攞嚟都咁啊喺间浴室度啦。你试你谂下啦，一个人咁环境，你会谂啲乜捻嘢咧？佢一定俾啲新嘢你啦，系咪先？嗱，你可能呢个新嘢咧，连阿大丁都未试过嘅。我唔知啊，唔知啊。咁啊，跟住阿 Mary 话：，你可以过来啦。佢出嚟啦，一出嚟，咁啊，又系一套情趣内衣， 系 黑色嘅， 系 一对粉红色高踭鞋， 系。 嗰對粉紅色高踭鞋是新嘅，應該係未著過，未掂過，喺街度行過啦。應該嗰對高踭鞋應該係某程度淨係 服侍啲客用嘅啫， 淨係客用嘅啫。咁啊，好新、好乾淨、好靚嘅粉紅色高踭鞋， 可以賴得嘅咯。 佢擺咗個好靚嘅 pose， 喺張牀度，即係可能係即係阿朗尼話好靚 pose， 我 M 字型囉， 可能唔肯知啦， 即係瞓喺度好似啲生得嗰啲啊，動起兩隻高踭鞋嗰隻囉，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樣啦， 咁一個好 sexy 嘅姿態。咁落嚟就覺得嘩屌你囉咩呢支落嚟啦。咁先肥頭得意㗎嘛。砰砰砰聲咪囉。唔使夾。嘩條女話唔使夾。你瞓喺度啊。嗱我用普通我即係落嚟咁樣我講我咁樣講返啊。你瞓喺度啊。咁啊咁你落嚟我諗睇埋瞓喺度。跟住嗰條女係由頭 奶到落 石到佢落腳踭。 係。 腳踭喎當然唔會少埋腳趾啦。 係。 由腳踭石返到上頭。 係。 點啊點點點點點點好好似呢馬永成筆下中華英雄下嗰招下雨點點咁樣。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阿朗尼话有转嘅，即系又话屎啊，奶埋嘅，咁我唔知系咪啦吓，咁因为我 嘅电光独龙转都有， 我唔中意呢一招啊，因为我觉得唔惯嘅， 因为点解你仲要同打 K 轮？ 系啊，可能系咁样啦，可能咁样，我唔中意呢招啊，咁阿朗尼话佢即刻转埋啊，咁样跟住咧，阿朗尼话佢完全系永世都唔使喐嘅， 系。 嗰條女係會坐喺你上面係咁噏係咁噏係咁噏係咁噏噏到你搞掂為止。嘩原來 即係口爆。 唔係 噏嘅意思係點呢噏嘅意思係口爆。 擔完之後 再坐上。 即係阿朗尼話如果你頂唔順呢你擔嘅時候你已經爆㗎啦。佢擔嘅時間唔係好短唔係一個短嘅時間。佢擔一個頗長嘅時間。 馬拉松式地擔。 馬拉松式。唔同而家呢啲跑975嘅 佢叫馬拉丹。 全部跑千二嘅。 馬拉丹。 係啦呢啲丹長丹嗰啲叫長時間丹。咁丹到某程度跟住大隊上馬啦。係完全唔使落嚟喐自己坐上嚟觀音坐蓮。係咁我唔知邊招啦我唔知係乞衣煲飯定係觀音坐蓮啦。咁係咁噏攞嚟話佢係可以有權能夠令到你坐瞓喺度唔使喐。 是 佢一条女 是 就搞掂你出嘢。嗱我从来未试过呢可以一条女喺我瞓喺度女上男下令到我出嘢。我从来冇一件女可以试可以令到我会出嘢。 咁究竟系啲女唔得啊定系你厉害呢咁你咁讲法其实。 我因为我鍾意自己 即系你鍾意自己骑。 系呀狠地。 自己隻马仔喐。 系啦狠狠地毫无怜悯地。我鍾意咁样㗎嘛。 系。只不过男人㗎嘛。 俾个吊返转就佢狠狠地佢毫无怜悯你我。 好似佢俾返钱你喎最后。 咁 你老味 我咪 咁。即系你鸭 囉。我变咗弱者。系咪先屌你老味你唔拉弱者嚟㗎嘛。系咪先咁我唔鍾意先。咁但系咁成就你完啦。咁阿落嚟臨尾呢就喺個車度都臨尾仲講咗一句。佢話牛哥佢話呢下次拍片拍條片喎可以。咦咁我又覺得正喎要拍片。 喂但係我想問呢佢只得內衣咁但係冇玩具玩嘅。 冇玩具。 純粹套衫嘅。 冇啲皮鞭啊蠟燭啊冇呢啲。 即係假狗啊嗰啲。冇嘅。 但係咁你諗下個 figure 先啦。因為個女仔都唔算太細㗎大㗎。 呢啲咪就係即係嗱好簡單敬業樂業。其實某程度上你話佢使唔使咁樣做咁佢都可以代到 唔使佢真係 啦啱啱啱。 代眼你 知即係你話佢樣唔得又好點都好喂咁 佢樣唔算唔得係我唔我杯茶啫。 係咁即係調返轉嚟講就係話其實佢唔做呢啲嘢喂你知唔知幾抌本啊？ 係啊。 買對高踭鞋連埋套衫。 個前出女衣唔好貴嘅啫 ,28 蚊嘅啫。 咁你係啫前出女衣28蚊咁你肯唔肯揞啊 唔揞。 我唔揞我都袋到兩千㗎喇。我揞咗我會少咗㗎喎。28蚊佢食兩餐㗎喎。 28蚊佢可以做好多次呢。 兩睇啦。因為如果你話喂好似大的上次冇嘅呢次有嘅喂。嗱 唔係大的次都有次都有。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套衫唔同啊。 哦 咁 係玩法唔同啊！我覺得呢個女仔呢即係 幾識留客嘅其實佢係 你唔好出嚟住以前佢上一次唔係嘅上一次阿朗嚟同我講打得我講呢佢喺你面前跳一匹艷舞先嘅跳艷舞先嘅咁呢次呢就冇跳艷舞啦呢次喺呢個床度 stand by 等你但係擺一個好誘人嘅姿勢即係佢係每次可能你 捧我兩次帳、 啊、 兩次我都俾唔同你嘅。 咁、啊、第三 次。咁你就會想你知知唔使諗你自然就想睇想睇睇第三次會唔會有第二樣嘢㗎啦。 第三次就想睇第四次㗎啦。 佢、啊、連續第三次又唔同你想第四次㗎啦。喂佢呢個留下嘅方法呢係非常之好㗎。啊！ 所以咪话佢敬业乐业咯， 敬业乐业咯。 喂，有啲嘢唔使咁样做噶嘛。 而且阿朗尼，因为阿朗尼讲嘅时间长，同我讲咯，个彩球帽嘅时间长咗。咁佢话：喂，呢件女水塘嚟噶，你手伸落去咧，佢就俾呢排湿晒噶啦。而且佢有个好处咧，即系搞完啦，搞完晒你 finish 咗，佢系会入去厕所，湿条毛巾，湿条毛巾帮你抹啊。即係你知㗎啦，譬如你肥完你掹撚個袋求撚期咪搵張紙巾 抹下去呀、啊。 唉屌你咪濕鳩㗎嘛呢度濕下鳩。喂唔係啦呢次佢大濕鳩啦。佢、 啊、 會走去洗手間攞條你洗面嗰啲毛巾呢佢嘅、 啊、 細 size 嘅。開啲水 啊。洗面毛巾囉真係叫做。 嚟幫你抹鳩乾淨啊。啲正正宗宗嘅抹鳩乾淨。 喂，其實某程度上呢條女真係咪以前喺東莞做嘅咧？ 係啊，我估因為坦白講， 真係桑拿妹 好多神秀妹都喺東莞做嘅。啊，因為長阿張強佢哋長就係點樣講咧？ 以後我 張強應該長安阿東未過嚟㗎啦。 啊，咁你話張強又嗌方中信嘅啦，要 佢哋全部都係東莞班底嚟㗎嘛？咁、其實東莞附近。啊，都有好多桑拿噶，咁佢都系咁玩，咁可能呢件女系啲桑拿妹咯。但系讲真，你嚟到夜总会就唔系桑拿噶啦嘛，你唔需要桑拿个 pack 噶啦。upgrade 咗添啦，直情佢做一个客分钟冇咁多添啊，桑拿妹。咁但系佢能够将 未必。而家我最后即系东莞， 嗱你讲 打之前，我系试过千百蚊。 系，但问题调翻转，你谂下，喂喺嗰个年代跟住佢过嚟嘅。有咁嘅 service 嘅，好老實講，佢將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喺 KTV 就做翻 KTV 該做嘅嘢，咁、我咪盡量留過下，等佢冇彈我鐘咯。然後入房就做翻骨場嘅嘢。哇！冇、得。 而且嗰件女係同阿朗尼，唔知係咪同阿朗尼講，但係阿朗尼同佢講唔好記得啦一樣嘢啊，就話想拍片，想拍條視頻。哇！ 主動到不得了，佢知道你想要咩？ 你即係不撚如屌你都可能第三次拍咯。話、喂，如果攞到條視頻，分享一下都好啊！我哋喺聊天室， 可以唔見樣嘅， 唔撚緊要啦，俾錢啊！喂，我願意俾多五嚿，我願意俾多五嚿，你肯同我拍，你肯拍條片，我俾多五嚿佢，我肯。當然服侍嗰件一定要係我啦。咁啊！所以可能下次咧，某程度如果 你做男主角咁， 佢唔走我就，我唔使拍我自己噶嘛，拍佢啫嘛， 拍你碌撚啫嘛， 跳艷舞嗰 part 我要咪得咯， 唔係幫你攞毛巾抹嗰 part 都要， 抹嗰 part 唔使啦， 喂，啲服務嘅嘢， 啦嘛，我已經頂唔順啦嘛，係咪先 ？OK， 嗱呢個係喺阿朗嚟俾我報告，喂，非常非常之精彩嘅話真係，咁啊講下人，不如講下我啊，嗱首先。其實我遇咗一個好大鑊嘅問題，而家係 咩問題呢？ 今年過年 啊， 一月尾 啊 ，OK， 即係話我啲飯盒，首先廣東妹已經重咗糧啦， 重咗糧啦， 重咗糧啦，你冇聽上個禮再上個再上個禮拜 點樣重糧法？簡單講兩句， 佢翻咗香鄉下啦，佢可能佢阿爸未死啦，或者可能阿爸死咗，我唔知啦。因為佢為咗個阿爸嘅腎病，你冇聽嗰集啦。因為我話十個八十會做嘅，因為阿廣東妹點解要 出嚟下海？ 出嚟下海咧，就因為佢爸爸有個腎病啊嘛，佢要食最好嘅藥啊嘛，10,000蚊一個月噶嘛啲藥要，佢老母10,000蚊一個月藥啊，咁阿廣東妹係包曬佢成屋企人嘅 開支 噶嘛，咁而家好似老豆冇死嘅，其實可能有個長期飯票咯，或者支持處女咯，咁而家佢已經冇喺度做啦，咁我已經冇咗廣東妹呢個飯盒咯，咁阿童亞麗啊， 童麗亞 咧又係其實某程度我又諗住同佢揾佢做飯盒㗎，因為佢幾乖嘅，但係咧佢都係要翻鄉下，亦都可能翻埋翻到鄉下就唔翻嚟啦。佢啲 頭喺邊度啊？ 喺微信，唔夠記得一炒俾你睇，你睇個相啦。 睇個相 OK 嘅 ，OK 啦。呢啲留翻下個禮拜講佢。 OK， 因為我同佢我再 check 咗佢一次，翻 check 佢一次嘅。咁跟住上沙妹， 喂上三妹年年都系一个月就走噶啦， 系咯， 佢实走个实要翻乡下噶，啊咁样，喂咁我呢个十二月或者一月头十二月尾好捻大镬个，我冇我系零饭盒个，其实我就谂住咧打算咧喺呢一两次嘅神兽咧 mark 定啲饭盒， 就稳定啲饭盒， 啊， 诶，喂。 真系做求贪咯！ 真系屌你好，真系唔知点解系做人咧。即系我做人好啊，即系永远都有啲运嘅。 系 啊，咁而 有閪运啊，真系。 即系閪运咗，诶，就搵到呢一件女。 系 呢一件女嗱，讲真的好坦白啦，八八年， 系 几多岁啊？ 廿八咯， 廿八岁，年纪算大啦。 啊， 仲要收二千。 系 啊，咁诶，睇下讲啦。 有啲咩个人之处咧？ 个人之处。就是一陣同你講 ,ok, 咁點樣嗌佢呢，點樣搵佢呢，就係嗰日我哋同阿 Suki 啊，阿 Mary 啊，咁阿台灣仔啊，咁樣喺度玩嗰日呢，就因為佟麗雅呢就嚟撚咗幫我揀咗呢一件女 ,ok, 我上個禮拜講咗啦，咁冇辦法啦，佢最後嗰批啦，即係冇乜女嘅，但係揀嗰日我咁大概揀咗十幾廿轉到啦。咁揀到冇女揀。 係。 咁算啦冇面。佢都唔算好靚啊 ,ok? 即係 ok 啦。化妝 ok 啦，落個妝就真係唔撚直頭老點啦，因為佢28歲啦嘛。佢化妝就仲吸引啲嘅。我佢後生呢 都唔錯嘅。 唔錯嘅。即係識得遲啲啦。咁去玩啊，射啤牌啊，玩鱷魚啊，佢完全 ok 嘅。 係。 冇問題，自動波。 係。 啊，非常之好。 係。 啊，咁咁即係食完宵夜咁，我哋又上酒店啦。咁屌第一 Q 冇問題啦，屌緊完。咁傾下，我問佢一個說話啦。佢呢個答案呢就令到佢又會變成我飯盒啦。 係。 我又係講你過年走唔走 啊？ 我過年唔走。 係。 嘩屌你老母， 為人民服務。 過年唔走我就唔肯同你，唔係同你講先。我即刻就問佢攞咗個微信，即刻就俾，即刻就入咗一百蚊紅包俾佢先，乜柒都唔使講，我話得啦，我得啦，過年嗰嗰啲十一月啊二月啊，我就同你每個月約你一次至兩次啦，我問佢問好唔好啦，即係點完㗎啦，即係其實如果第二件女咧，我唔肯制㗎啦，因為佢嗰件女唔係令我太滿意嘅啫，一慢慢讲咁啊，咁佢就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就而家就一路有 content 啦。OK， 咁呢个女仔点解我要留咧？就系好简单，因为佢会留喺深圳啫。佢点解唔令我满意咧？即系我好舒华咧，佢系骚过嘅， 生过 嘅啊，骚虾嘅骚啊，生过。因为咧好简单。好多女仔呢一定要熄灯做爱呢，其实呢佢就唔想俾你见到佢任神文。 係。 但係你见唔到啫。 唔代表你冇唔 到。摸唔到㗎嘛，我哋啲经验嘅。喂任神文有啲係睇唔出嚟嘅。 係啊。 有啲摸落去呢零舍舍有一堆嘢鞋啲嘅呢。 好似嗰啲巴曲咁㗎嘛。 啊鞋啲嘅呢嗰啲咪係囉。喂你唔係一定要可能著灯都睇唔到㗎，唔識睇 㗎。 你摸就摸得到㗎。我一摸落，哇！有任神文啦，摸到佢啦。 因為有啲任神文係淺，有啲係深噶嘛。 係啦，因為佢淺嗰只咪係任神文啦。睇唔，其實你一係沖涼一係沖啊，我都唔覺佢有啊，但係摸我已經摸到啦。OK， 咁啊個對波啦，對波係點樣嘅咧？ 嘟嘅， 可以咁講啊，係淋 嘅，但係又平嘅， 淋嘅， 淋啊，梗係梗噶啦，咁硬嘅咩，大佬？ 淋到咧。 佢大佬28歲你唔都要佢仲係平平玉立嗰隻冇可能。 係㗎上沙都上沙妹都 28, 唔知28定 27 㗎。大佬啊上沙妹有冇生過啊， 梗係有啦。 但係係咪經常做呢行啊， 咁而家唔係啫，以前都係啦。 以前做 DJ 咁係咪啊， 幾時話 我唔係唔係嗰個喎，另外一個嚟㗎喎，我繼續。 OK， 我見過上沙妹個女啦。屌你老尾， 咁同你同 我嗌爹哋，我屌你老尾啦，爹哋，我屌你老尾，即刻 嗌爸爸， 即刻屌你蠢你啊，屌你老尾，多你讀你讀小學 啊， 咪先，嗱唔好講就收妹，即係但佢係瘦底啊，即係瘦底，但佢對波真係好撚唔得， 即係唔靚啦，係咪咁講？ 个样靓，个样 个嗰对波唔靓，个 波唔靓啦，个样啊除落咗妆就知道佢28岁咯。咁都唔係醜嘅，佢落咗妆唔醜嘅。 即係啲風韻猶存嗰啲味嘢， 算係嗰啲啦，係啦。咁但係唔好食啊嘛，但係冇辦法啦。 過年唔食佢食屎 咯。冇啊嘛，咁啊咁啊，局與聯絡啦。但係呢件女即係都有啲叫做 OK 啲嘅招呼嘅，即係起碼擔一下啦， 擔一下， 叫我擔一下啦。嗱大概係點樣呢？我俾一個時間俾唔出聲嘅時間就當係啦，而家擔完 ，OK 佢諗住你出咗㗎啦 ，OK 啦、okay, okay, ，完擔完，就呢下就係呢下啦，擔完 呢啲叫擔喎，真係， 即係叫擔嘅啫， 係啊， 啊唔係擔心係擔， 呢啲叫擔喎，嗰啲叫含喎， 啊佢擔完之後就即刻 試菜咁嘅啫喎， 喂咁其實。都好啦，唉，屌你咯，咩？舒淇都未担啦，啊，舒淇担唔担我都唔好记得啦。诶，咁样 继续啊， 啊，咁啊咪，咁啊，小姐又识矮老公啊，你好爽，口爽口爽咁样，有呢啲咁嘅，咁基本功咯，吓，咁啊又系咁做咯，咁 佢会唔会带个女出嚟俾你睇下又？ 我冇问佢啦，我冇问佢啦，我知佢生过啫，我知佢生过啫。但我冇问佢，喂，你公子几岁啊？屌你， 你又知 佢 公子，你又知佢公子十岁咯？ 屌你，成家宅咩？咁我废紧事啦。咁样好简单，你28岁，仲未结婚，多鸠鱼啦，实结紧咗婚噶啦。 啊，可能有生个位离咗婚。 啊，实有呢啲噶啦。一上28岁，你又冇嗰啲咧，根本就呃鸠你啦。 系 啊，如果要你咁嘅网友沟件女，28岁。佢话冇 结婚，单身嘅，个样又唔差，身材又唔系差，咁你话佢冇结婚又冇拖拍， 系啊，唔好中招啦，即系咁啊，咁样呢件女又叫屌又好普通啦， 好过冇咯， 好过冇啦，而且最紧要噶嘛，1、2月即系靠佢啊嘛， 我真系 两次都靠佢啦，吓， 佢都系两次， 都两次啦，而家神兽，我系听我见过啲1500啊， 真系好 捞饭喂猫都唔食啊。做人嘅資格都冇啊！ 嗰啲1500嘅做咩咧？攞嚟 啊！嗰啲1500嘅唔知我嚟做乜撚嘢，真係唔知點生存呀、啊？1500嗰啲， 1500嗰啲好難生存喎、 啊， 大佬。 咁2500嗰啲我又見唔到咯喎，淨係見到1500同2000，係啲2000得啲啦，咁呢次2000都唔好得啦，係咪先？但我因為我實預計嘅，因為過年前咧就會好多女賺錢使咧，就好多老好多平時唔出街嘅女都會出街嘅，咁可能。我谂呢个十二月团，即系11月团咧，或者12月团咧，应该啲女应该 OK 噶。系呢次10月团差啲啫， 系 啊，可能 唔系咁谂，佢国庆完咗， 可能改完咗啦，可能就长假期瓜例啦。咁喺11月啦，11月中啦，因为 其实有个问题咧， 因为咧，我话先，因为月中阿朗尼生日啦，咁我 十一月中， 十一月中，咁我会拣。11月出得兩日啫，唔係12、19噶啦。咁呢兩日是第一日咧，咁樣我都會同阿朗尼慶祝嘅。咁啊睇下去邊間場玩咯。 OK 啦，咁我講埋啦。其實點解有個原因咧，可能冇女咧，我話俾你聽。嗱，我想問你，十月國慶之後有冇假期咧？下一次假期咩咧？ 中秋啊， 中你嘅咯，有過年啦、 啊，過年、啊。 好啦，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如果佢仲擺喺神秀的話呢，基本上啲女係會自己走，因為出面啲場開返晒㗎喇。啲公安係冇機會再敛財㗎嘛。喂，你話出面數啫係數，咪去大間啲嘅嘢囉。啱啦。所以變咗一樣嘢就好多女有選擇嘅時候呢，佢未必要留喺度。咁所以變咗好多女呢就流失咗。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其他女流失返過嚟呢度嘅。咁我諗你其實過埋你應該下個月你去呢，我估計會好啲。即係純粹係一個 月啦，十月。 我哋要睇個國情去玩㗎嘛。 唔係你要記住錄音嗰陣係10月。 係。 你嘅下一個月呢，啲人以為呢，一出街嗰陣係11月啦。 係。 啲人以為12月啦。 係。 所以你記住。 11月會好啲囉，11月會好啲囉。係啦。 咁希望有啲網友啦，阿朗尼生日月中 ,11 月中咁會有一團嘅。係嗰兩日寫一日㗎啦。咁啊，如果網友有興趣嘅，咁就一齊啦。咁亦都係講下網台，即係我牛牛電視 ，Cow TV 搞成點我未知。咁我盡快會，其實你唔好諗住我，因為節目係錄嘅， 咁咧，我唔會未必講及一次喺節目度裏邊公布。留意我網頁 ，OK？ 一 OK 嘅話咧，我起碼會早啲喺網頁提你哋啦。我會喺 Facebook 啦，網頁啦，同埋微信啦，我都會留言話俾大家聽啊，留意一下我嘅動向 ，OK？ 咁最得起買埋呢一批又唔買噶啦 ，OK？ 咁神山府繼續買嘅，咁如果網友要買就趁手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其實某程度我覺得而家起碼如果今日出街咧，我已經起碼嚟一批新嘅啦，因為舊嗰批已經差唔多賣曬，咁記住唔好臨時臨急先買，因為臨時臨急我可能要成個星期，你哋我可能入貨要成個星期。早一個禮拜或者早兩個禮拜買啦，買定唔會死人嘅，起碼可以擺一年 ，OK？ 你一年都飲唔到五包，你死撚咗佢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係咩呢？下個禮拜就講個咩情趣酒店，講過啦， okay. 有新嘢啊嘛 ，OK？ 拜拜， 拜拜。